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卖掉自己是不是更好。在上一篇 GrownPound 的故事中，有提到2010年谷歌曾为 GrownPound 开出60亿美元的收购价，而 GrownPound 上市以后，经过短暂的高峰后，市值却缩水至30亿美元。这样看来，如果那时就同意了谷歌收购 GrownPound 的计划，那岂不是一件很划算的买卖呢？我想啊， GrownPound 的创始人应该也反思过这个问题。在出现高价收购的时候，企业的创始人选择不卖掉，最后自己把自己玩死的例子有不少。除了前面提到的 GrowPoint 以外，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雅虎。2008年的上半年，微软决定收购雅虎，报价很高，但是雅虎的创始人杨致远拒绝了微软的报价，最后雅虎却在2017年以当年 10% 都不到的收购价格卖给了 Verizon。 除此之外呢，还有旅游位置社交公司 Foursquare 的 Chicken 一度非常红火，那当初 American Express 给 American Express Offer 选择社交通道的时候， Facebook, Twitter 和 Foursquare 都曾经一度被作为通道选择，但是后来 Foursquare 很快就被停止了，因为人们的新鲜劲儿过去之后， Foursquare 增长乏力。 Foursquare 发展的早期，雅虎曾经想收购它，但被拒绝了。后来雅虎的美女 CEO 上台以后，2015年再次提出收购，并且价格最终攀升到了9亿美元，但是 Foursquare 依旧拒绝了这个价格。只是情况很快急转直下， Foursquare 的发展受到了限制。2016年再次融资，估值只有3亿美元，比原来6亿的估值砍了一半，而比起雅虎的收购价格9亿美元更是低得不能再低了。那如果当初 Foursquare 顺利卖给雅虎的话， Foursquare 现在就没有那么惨了。这些例子呢，都说明了一个道理，企业能在合适的时候卖掉就是一桩好买卖，那如果不卖的话，错过了这个村子就没有那个店了。所以说呢，该出手时就出手，该卖的时候应该赶紧卖。但是与此同时呢，也有一些反面的例子。时间上远一点的有雅虎想收购谷歌，但后来呢，谷歌的几位领导人却一直没有同意这个收购。现在谷歌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互联网公司之一，而雅虎却已经在固执堆里了。那近一点的，雅虎也曾计划收购 Facebook， 马克扎克伯格没有舍得卖，而现在 Facebook 已经是市值5000亿美元的庞然大物。再近一点的， Snap 也拒绝了 Facebook 的收购，现在呢 Snap 已经顺利上市。那这些事情似乎又在说明，随随便便卖掉自己的企业，那是有可能肠子都悔青的。那么到底要不要卖掉自己的企业呢？这个问题啊，其实很难回答。在我看来呢，有一个衡量标准是对方的收购价格和企业实际内在的价值比起来，到底哪个更高。可以对收购价和企业实际的内在价值做一个客观评价，如果收购价高于企业内在的价值，那么显然是一个好买卖，如果低于的话，自然是一个差的买卖。但是呢，对一个企业如何进行估值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你可能经常看到很多独角兽企业在上市前都需要自砍估值，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一个企业的估值在拉投资的阶段是很有可能被高估的。但是这些自砍估值的独角兽企业，有一些在上市以后就一蹶不振了，比如说 Zynga、 Groupon， 那有一些呢却在上市以后一飞冲天，比如说 Square。 那这也说明一时之间砍估值，那对有潜力的企业啊，可能只是迎合当前资本市场做的妥协，不代表了企业的真正价值。所以一个企业的创始人的素质往往在这个时候就要发挥作用了。一个企业的创始人不仅需要知道自己的企业现在和将来值多少钱，还要能够在进退里面做出好的选择。但是呢，有一些企业创始人无法对这些问题做一个正确的回答和选择。所以呢，在我看来，一个企业卖或不卖，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的创始人和投资者决定的，其中前者尤为重要。而一个企业创始人的能力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是否能够准确估值这个企业。因此啊，在这儿我觉得也很有必要对企业创始人进行一些讨论。我觉得可以把创始人简单粗暴地分为两类。第一类创始人可以将其比喻成为风口上的猪，这类创始人不一定没才华，只是才华和业绩呢可能并不匹配。因为机缘巧合，这类创始人赶上了一波风口，于是呢自己创业的东西就飞起来了。但是虽然飞起来了，自己却没有驾驭这种飞起来的能力，不能把企业带到有前景的未来，只能随波逐流了。那这种企业啊并不在少数，这类创始人也不罕见。团购的兴起有很多历史因素，比如正好赶上了美国的经济危机，便宜的购买东西在那几年简直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又比如说很多做生意的人看到这个崭新的前所未有的机会都想来尝试一下。所以 GrowPoint 一成立的时候发展迅速， 那种扩张速度在互联网企业里是非常罕见的。然而呢，这种罕见的本质就是团购这一股风。Groupon 正好站到了风口浪尖上，于是飘了一把。但是呢，创始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不但创始人没有意识到，可能呢，收购者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股风潮。因此，谷歌给了一个非常昂贵的收购价格后，而在风口上的创始人们却没有看到收购价的好。后续呢 ，Groupon 的失败其实就是说明了他的创始人是风口上的猪，在风口上飞起来了，等风停下来又摔了下来。那第二类创始人呢，是弄潮儿，他们知道自己做的这个企业是为了什么，自己企业里哪些方面强，哪些方面弱一些，以及企业未来要如何发展。比如谷歌和 Facebook 的创始人，他们显然都具备了这样的素质。这些创业公司的领导人对自己公司的现在和未来都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呢，他们也就比较能够行之有效地对自己公司的估值进行判断。这样一来，这些企业的创始人往往可以非常有效地判断某个收购到底是不是合算。所以啊，创始人才是企业最大的价值。无论是卖还是自己独立发展到上市，只要创始人本身的素质足够好，那么企业就可以准确地判断机遇和挑战。而若创始人素质不够，那么企业也不一定完全没有机会。但是啊，这个机会就得看运气了。那创始人的素质决定了企业的命运，这句话在什么时候都是真理。总结来说，卖或不卖，什么时候卖，到底怎么样的选择更有利于一家企业的发展，这个问题啊，其实并没有标准答案。它主要取决于创始人的素质以及他们做出正确决定的能力。所以创始人在创立企业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想清楚自己的企业将来是要上市